知，一搏夜搏搏嗰两餐做到我胃痛手软，做两份嘢净身四千，交租都去一橛，物价上涨，理想养家实冇话咁易维持。我买米冇钱，晚晚去搭车冇钱，到处猛咁扑，我需要钱，周身都冇钱。我老契见到眼冤，佢要去家影一阵传。算是老，你想结婚实会合理心意，若你是个老清冇钱，餐餐都日街面，就算是要结婚，对方实会话你痴线。我老友有钱，我约他去饮咖啡，我要向他借三两千，偏不知他靠点，他借意去了厕所，当我冇到借水送了，我次次腾钱，分分钟冇钱买烟，我咁闭翳有边个知，分分钟逃烟，我老契见到眼冤，佢要与我决心疏远。这世界变迁，个个会更觉挂牵，有你冇你要忍气先，始终都要钱，这世界有钱有面，要去奋斗早啲打算。你腾钱使吗？你腾钱使吗？你腾钱使吗？有冇钱多都怕，靠老友借钱，个个会怕咗你先。要有志气，更多发展，几大争气先，咪再叫老友借钱，免至老友见到讨厌。这世界变迁，个个会更多挂牵，有你冇你要忍气先。这世界有钱有